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独是用无恙不同，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近日宣布，鉴于青藏高原冰川和环境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2017年的维嘉奖将授予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姚团栋研究员。维嘉奖设立于1881年，每三年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对于杰出的地理学科学家进行海选，之后评选出一名获得者，由瑞典国王颁奖。这个奖项有地理学诺贝尔奖之称。姚团栋是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也是获得此殊荣的首位亚洲科学家。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西藏拉萨市平均海拔3600多米，即将建成的拉萨市环城路也将成为国内海拔最高的环城路。它全长将近100多公里，道路中间会穿插7个隧道、27座桥梁，还会跨越青藏铁路，并衔接多个公路。由于高原的氧气较薄，时速有限，所以这条环线的设计为快速公路而非高速公路，道路的时速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因此绕拉萨市区一圈最快不到2个小时。该项目预计在今年的6月份完工通车。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决定参加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据希拉里的助手透露，在过去的几周里，希拉里和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和顾问团队进行了会面。他们经过商讨之后，出于对民主程序的尊重，有责任出席典礼。当天，美国第43任总统布什也发表声明，他将与妻子劳拉·布什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声明称，他们很高兴能够见证权力的平稳过渡，见证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的宣誓就职。由东方卫视携手欢乐传媒联手打造的喜剧竞演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在1月4号的时候举办了开年见喜的开播发布会。喜剧掌门人郭德纲与竞演嘉宾喜联娱乐张子栋、辽宁民间艺术团文松、开心麻花长远、德云社郭麒麟、爱笑兄弟肖旭、肥龙共5组喜剧人出席了活动。发布会现场也首发了节目的宣传片，正式宣布《欢乐喜剧人》第三季将于1月8号起每周日的21点在东方卫视进行播出。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天边风光

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橘子兰花一朵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美女变成老太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朵，我们数着浪花一朵朵。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家装领域，这是一个链条长、规模庞大的行业，但其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商机？从进入这一领域开始，王国斌就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土巴兔 CEO 王国斌做客 FM 九六九，聊聊他与互联网家装的那些事儿。在互联网装修行业，土巴兔这个品牌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装修就上土巴兔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地铁站还是在回家的途中，总能看到土巴兔斥巨资投入的广告。土巴兔在互联网装修行业的领导地位不用多说，但这一长达多年的创业过程却不是王国斌的第一次创业尝试。 所以我觉得我第二次创业虽然从结果当中它是一个失败的一次创业经历，但是我觉得对我的成长我却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大，它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 leader，作为一个企业的带头人，你必须要有很强的这种战略能力，你要能够帮助企业，要能够有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让你有时间去思考企业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在，而不是说盲目的是说你只有足够的勤奋啊，或者说足够的很拼命的去执行啊，这事情就会有结果。 成立于2008年的土巴兔深耕装修 O2O 已经有7年之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给了王国斌更多的思考时间，在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做出不同的决策。垂直领域的创业者不能光想着成名，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先修好内功，这一直是王国斌所坚守的。 我相信很多创业者，尤其是很多创业者，他其实都在拿捏一个度，我什么时候要闷着头干活，什么时候要开始宣传。其实我作为创业者，其实我想一开始我从做土巴兔开始，我就觉得就是说我用互联网技术去改变一个传统的一个产业，它势必是一场持久战，你必须企业要有造血能力，你必须要为这个用户创造价值。如果你一开始就投广告进去，是吧，你其实分辨不清楚你这个到底是因为广告而有人去用你的产品，还是因为你真的有口碑而别人去用你的产品。所以说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我经常也会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说一个企业一开始还是真的是尽量让你的每一个的用户都来自于口碑宣传。 事实上，家装行业涉及的产业链极其复杂，对很多新入局的创业者来说，家装 O2O 是一道短时间内解不开的题。老百姓对装修头疼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安全感，不透明，而现在互联网带给大家的一是便捷，第二是解决不透明化，让优质装修工人工长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这便是王国斌一直期望企业能够为消费者所做到的。 所以说土巴兔也在过去这将近8年的这个的一个的奋斗过程中，经历了创新撮合的平台，解决了用户和这个装修方的连接的问题，再过渡到重度垂直的这个交易闭环，解决了用户找装修方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土巴兔实现装修满意后付款的这样的一个解决了产业的一个交易的问题了。 今年6月，王国斌在北京举行家装生态 3.0 战略发布会，宣布互联网家装生态时代已经到来，并且推出了土巴兔云工长模式。在问产品的创立初衷之前，我以为王国斌会对产品的优势夸夸其谈，然而他给我的答案却出乎了我的意料。 所以说我们一直希望是说怎么能够去激励这些工人好好去干活，让他们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工钱会越来越高，另外能不能让他们有稳定的活干。第三个点呢，希望他们不仅是说不要依附于任何一个包工头或者一家装修公司，就是说他只要手艺好，他在全国任何地方他都能够有活干，不用背景影响。 谈到企业推出的第一个产品，出生于农村的王国斌显得有些激动，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虽然现在也大家都在谈资本寒冬，但是我觉得现在依然是最好的创业时代，真的，我创业这么十多年，十六七年，我一直觉得现在是最好的黄金的，而且我觉得是黄金的创业时代。现在只要你自己的产品好，只要你真心想做点事情，其实资本总还是会找到你。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今年刚刚被评为2016年35岁以下创业精英之一的王国斌，对市场依然充满信心，他依然相信现在仍然是创业的最好时代。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李子萌。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剑桥海归何彦哥。 我是零点有数合肥万里的董事长哈佛海归袁岳。 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 1月8号人民日报社，我们不见不散。 祝福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获得圆满成功。 追忆流金岁月，回味永恒经典。忆那些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即将唱响，那些年传唱的经典音乐，那些年难忘的青春岁月，你还记得吗？忆那些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四大篇章，揭开你的青春日历。2017年1月13号晚19:30，北京剧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 这次相聚，为了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 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如盘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在四川有一个感动了很多人的城管，四川的一名九旬老人在路边摆摊卖野菜，就在这时一名城管来到了老人身边，把他的箩筐从马路边搬到了人行道，并帮他一起吆喝起来卖起了菜。他本来想劝走老人，但看老人年纪很大，年约九旬，野菜也不太新鲜，不好卖了。他说天气这么冷，就想让老人卖完菜早点回家。城管在很多小商贩的眼中并不是一个讨喜的职业，但只要你有心，很多行为依然可以感动我们。感谢你城管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带给我们一丝温暖。 每个人检验我，全都不。 些什么？每颗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 不知不觉又到了24节气当中的小寒的阶段了，一年当中最冷的日子就要来了。许多小伙伴呢也都在抱怨室外和室内的温度温差太大了，根本不想上班。那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继续在出门之前呢，不妨听一首轻柔的歌曲，在音乐当中拉伸一下四肢，然后喝一杯热茶，这样等身体热络起来之后就可以轻松出门了。

而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向我们回应说，车身灰尘和雾霾确实有一定的关系，而雾霾的出现也确实会加重车身脏的程度。不过不同的车次情况也不尽相同，这也与车速啊、距离还有行车时间、行车方向等等都有关系。一般早晚时段雾气比较大的时候，脏的程度就会更加严重。最近雾霾天可以说比较猖獗，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正在外面的小伙伴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戴好口罩。 FM 969，天天315，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 我是第一巴士创始人张昭，我承诺，我们将通过互联网，用最快捷的方式，开通最合理的出行线路，为企业白领及上班族解决每日的出行难题。切实保障每一位出行者的安全和利益，用千万辆纯电动巴士为保护生态、防止雾霾贡献一份力量。 大家好，我是汇装网的联合创始人张新亮。汇装郑重承诺，业主体验第一，透明阳光装修。 我是手把手汽车陪练 CEO 方建立，专注汽车陪练12年。我们承诺，用我们的诚信服务、专业教学，让每一位马路杀手都成为合格驾驶员，快乐驾驶，安全驾驶，出行平安。

是爱情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不是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在八十年代内地歌迷的记忆里，王杰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歌手。没有这个名字，对于台湾唱片业来讲，或许意味着一个优秀制作概念和销量记录的遗失，但对于内地流行乐坛来讲，则可能意味着1989年左右那段岁月的某片空白，其缺失已经不再只限于音乐领域，甚至可能危及记忆。都说王杰是台湾唱片业包装偶像的成功范例，可是看看王杰的长相，再看看他的履历，你就明白一场游戏一场梦里的形象和音乐似乎是他唯一可走的一条路。一个从历史到扮相都充满着悲剧感的角色，你既不能将他塑造成白马王子，也不可能要求他去唱劲歌热舞，甚至还不能要求他像一般的民歌手那样风花雪月，以及像齐秦那种叛逆不羁。王杰的个人生涯就如同某位大师笔下至悲至伤的典型人物，你除了能在他悲情的时候扇一下风之外，甚至就不能再多做些什么了。王杰的每一首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记录下不可能重来的惨淡青春。我们不是故事里的主角，却可以有故事的心情，因为所有人都一样，无法改变生命本身的遗憾。 奋力挣脱，努力活着，即便只是一种无畏的姿态，也要做到昂然向上，壮怀激烈。这张专辑于1987年12月在台湾发行，内地直到2年多之后，才由当时唯一的海外音像制品发行商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引进，其13元的售价也是远远超过了同时期7.9块的引进版磁带的价格了。今天9.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如果你是在18岁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那么我相信即将迈入中年的你，这首歌对你来说一定有着特殊的记忆。来自于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晴天，怎么会有雨点？往事如烟，结束片勾出进展。过后情浅，这心跳继续暴闪，醉了再返，何解争吵一万次也想再迟？骤来骤离，让人受伤吧，独行又能幸福吧？旋转木马，明白我仍然爱他。忘记有着一千理由，我为何难放手？离去要时间将挽留，那日为何分手？只差多有个出口，有我的方舟，何解伸出地走？眼泪都流开不了口，我都受够。晴天，身影却这样暗化，唱着情歌，那火泪却很滴赞。庆贺又好的新神，制造气氛，愉快畅饮，尽管一起笑着，我的心会沉。骤来骤离，让人受伤吧，独行又能幸福吗？其实很害怕承认我沉迷爱他，忘记有着一千理由，我为何难放手？离去要时间将挽留，那日 时间是一个常量，每年365天谁都不会少。对于勤奋者来说，时间却是一个变量，在有限的时间单位里实现更多的愿望，正是生命意义之所在。跳出时间的束缚是最好的办法，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秒都适得其所。新的一年，希望我们都能学会和时间愉快相处。 却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山崖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 那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也是发布了2016年的全民账单，据说平均的账单都超过了40000元，你是败家了呢，还是拖后腿了呢？不过话说回来，看完账单之后，我真的只想默默的加班到天亮，不想说话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也希望我们2017年的时候，在花钱方面、购物方面都可以理智一点。 我望着你幸福，叫你快乐像